嘛。 哎，对对对，这是套路。但是呢，这个话题倒挺有意思啊。其实你看，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自己的特点。 一些特性， 对对， 跟别的行业不一样的， 那 是吧？ 我们今天早上就问问大家 啊， 如果说你让你给自己的行业设立一个假期的话，你觉得你要设个什么假？人家有皮肤假，高磊，你觉得我们主持人应该设个什么假？ 歇嗓假， 歇嗓， 嗓子呀！我告诉你，我们的门面就是嗓子呀， 你 我们的声音啊、 哦、 啊，是不是？每天都要过电， 哎呦，好，每天都要过 过电一个多小时呢，这样一早上起来，你说说他不得休息休息？ 听你这么说，特别像歇菜假，你知道吗？还歇嗓假 啊。啊 你觉得应该叫嗓子假？ 其实我告诉你，好几个这样的行业都类似，比如说售货员， 嗯， 不得说话吗？ 哎，你不能说太多了， 太多了不行了。 你让大家都 想一想，想一想，啊、 人家都大家都想一想，你所在的行业可以设个什么假？ 啊、 为什么要设这个假？ 哦， 对吧？ 哦， 高磊，你这嗓子这也太普通了。 是是是， 觉得主持人就是电台主持人， 主持人， 电台主持人啊，还可以歇一个 什么假？歇什么假？ 哎， 找一个莫名的理由让领导给我开一天假，我天，想一想就兴奋，那我得好好想一想、 哎、对对对，主持人应该 歇什么假啊？ 整容假，电台主持人都说我们长得太丑了。 嗯，这个假期是不是只属于你呀、啊？对吧、 哎？ 我觉得我还是我们单位的颜值担当吧。 哎呀，磊磊、啊，你今天早上可以啊， 是吧？人都说我是 Mr. Right 白马王子嘛、啊 哎， 是吧？我又属马是啊、 哎。好好好，呀、啊，哎，好，各位啊，今天早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这样一个话题：如果说要给你所在的行业， 嗯、 就是你给自己所在的行业，你觉得要设立一个假期啊？你要设立一个什么假期？ 是。 对吧？ 啊，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假期？ 一定要说 为什么，你得说出理由来。 对对对， 你要不说出理由来，我们就不读 啊。 哎，这个假期也不给你设。哎、 是你胡编乱造的， 说了我们也设不了。哎，好， 也许今天大家的禁言献策，以后有可能成为现实哦。 哦，大家可能就是互相聊一聊吧，自己行业的特点、 内幕 啊、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以下的新闻内容，我们来听一下。今年春运雄安动车人气比较旺。 本月上旬，北京的新房网签量创2006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纪录。 还有余额宝限购状况很有可能会继续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为期40天的铁路春运3月12号结束。那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量达到了多少人呢？ 啊， 磊磊，3240万人呢。 哇、 哦，春运期间雄安动车人气旺，7.8万人来往北京和雄安新区之间，白沟站发送旅客3.3万人，来往北京之间的客流约占30%，迅速在北京至雄安新区之间形成了一条集商务旅游和工作生活快捷的运输大通道。白洋淀站发送旅客达到了1.3万人，增幅高达82.7%，成为了北京铁路局历年春运期间增幅最大的车站。此外呢，复兴号列车今年春运首秀期间，从北京始发的复兴号列车达69.5对，约占北京铁路局开行高铁和动车组的16.7%。 那么春运过后呢，北京铁路局将分别在4月份推出踏春到今夏，5月份是探春游新疆两条专列旅游线路和产品，并且呢将首次开启与俄罗斯铁路旅行社和北京老友会旅行社强强联合推出的2018年沿着丝路赏美景一带一路火车行旅游专列的新线路新体验。 好，再来关注一下全市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之后呢，全市的交通行业已经及时的启动预案，市交通委组织应急服务保障，主要公交线路增加运力，地铁轨道交通适时加开临客列车，道路养护单位在常规作业的基础上，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一次清扫保洁，减少空气扬尘污染。 地面公交加大运输保障力度，在主要公交线路增加运力，城市重点环路、主干路、次干路通行的公交线路安排备班运力不少于50辆，重点线路微循环线路安排备班运力不少于总数的3%。那根据沿线客流变化，以及时投入运营，同时呢，优先调派纯电动、混合动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辆。公交车驾驶员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啊。所以大家如果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话，也不会让您迟到的啊。 是， 所以大家我们看有这么多的运力的保障 放心绿色出行。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啊。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春节效应的影响，上个月咱北京 CPI 环比上涨了 1.4%， 同比上涨了 2.9%， 那么两项涨幅呢都是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其中啊，同比涨幅较1月份大幅提高了 1.5%。至此呢，今年前两个月北京 CPI 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1%。 算上保障房，北京本月上旬的新房网签量只有452套， 是 这个数字也是创下了2006年1月以来的最低记录。那从供应情况来看的话，北京市市场的这个新楼盘主要聚集在大兴、房山等郊区地带啊，海淀和朝阳也主要以共有产权房为主。 那么近年来呢，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北京警方是分秒必争啊，为群众拦截被骗资金。那么此前呢，北京警方已经是举行过了多次资金返还的仪式。最近呢，警方再次梳理出了拦截资金500多万元，涉及全国的事主30多名。近日呢，通过履行核实、确认等法律程序，现场呢将拦截的被骗资金返还给了部分群众。 再来关注一下，天弘基金今年的1月31号发布公告说，为了防止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规模过快增长，并且保持长期稳定运行，从2月1号到3月15号将会设置余额宝每天的申购总量。由此呢引起了这个投资者吐槽，说哎呦，买余额宝跟春运抢票一样难了啊。眼看着官方公告的3月15号就要到了，那之后余额宝限购会解禁吗？对这个粉丝们关心的问题呢，蚂蚁金服和天弘基金没有发表回应，但是有业内人士认为，考虑到现在的监管环境和市场状况，这种限购的情况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之前那个随时可以买的余额宝恐怕是回不来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投资理财，虽然我不懂啊，但是我觉得投资理财的方式和途径平台特别多， 有很多， 对，大家可以放开眼光嘛，对吧？可以尽情挑选嘛， 对 吧？跟着大帅买。 其实各大银行好像是都有这个各大银行它自己都有手机 app。然后呢，手机 app 上面呢也都会有这个基金购买啊， 是吧？ 等等的这种余额的。但是呢，我要吐槽某一个银行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 啊，就不说了。 我就是说这个银行呢，我买了我比如说啊，我就买了。10000块钱基金，然后呢，我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买了一模一样的10000块钱的基金， 不是这个银行专有的是吧？ 不是，就是这个银行，就是同样的一个基金，比如说叫高磊整容基金，然后呢，我就买了这个基金，然后呢，我又上另外一个平台买了10000块钱的基金，结果就后来就发现，另外一个平台的基金已经涨了，比如1000块钱了 啊， 那家基金还赔100块钱， 哎呦。 是因为那家银行不是那家银行的手续费特别贵，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买基金的时候要看好它到底是，比如说是它有很多种收费的方式，你要看好了。 对，签合同的时候咱们要擦亮双眼，还是那句话， 合同 跟着大帅买基金， 你想上去别想。就把我坑惨了，你这个。 哎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您所在的行业，如果让您给它设立一个假期的话，您会设个什么假呢？为什么？ 来个浪漫点的，您觉得怎么样？ 让我放一个假，什么都不想，享受突如其来的浪漫。失去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有你永远在我身旁。简单单无假期快乐，其他问题待明天再算。 家什么都不想，享受突如其来的浪漫，失去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有你永远在我身旁。简单单无价的快乐，其他问题待明天再算。 来看看大家都想要设立什么假期吧啊！我来看一下 ，Brandy 就说了：“哎呀，我是干财务的， 哎呦， 部门里边15个人，就我一个男的， 是吧？ 聊天、逛街，我都插不上嘴， 嘿， 聊多了，我媳妇儿还收拾我， 哎呦呵！ 我想给自己放个少数性别假， 哦， 感觉自己在性别上被孤立了。 那你换个行业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我难受啊，真是的， 这就是少数派报告。 我怎么感觉像是在炫耀的 啊， 15个人里面就一个男的， 对呀、啊，那您不得是宝啊、 哦、 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来宝 ，Brandy 吃一口。 哎，他媳妇儿跟他一起听节目呢啊！ 哎呦，还没到单位呢是吧？呀，说早了，说早应该8:10说。 哎，好，来看一下这个喵了喵说了 啊。 我吧 啊 是坐办公室的 哦哦， 我每天坐办公室 啊、哦，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放个坐假，可以多活动活动。你那个不，你这个假期名字起的不对， 坐假， 你个叫囤假，对吧？你老坐着这啊啊啊，这臀部受不了、啊。 哎呦呦呦呦，坐着你臀部都受不了。 你这哎，你别扯， 你是太上老， 你不是 啊？ 不是你别扯，你坐久了试试。你要真坐久了，这光臀受不了啊，腰也受不了。 谁说的呀？我屁股这么大，我坐一个半小时可舒服了。 哦、对，你是坐姿跑步，你连跑步都是坐着你受得了这个啊？ 哎呀， 真受不了。来看，你看， 波先生说， 嗯嗯， 我是库房管理员。 哦， 哎呀，应该给我们有一个购物假。 哟， 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出库的商品，嗯、让别人买，就是买我们出库的东西。 嗯、 我们自己都一点时间没空去购物，你说说怎么办？ 那我。啊，你给他设个什么价？ 购物价呀、 啊！啊，但是那我就想说，给你设了个购物价，你一进超市看到那么多货品，你有没有感觉又回到了工作场所？是不是？ 咱们可以逛逛别的地儿了。 你万一老板超市那东西往外搬怎么办？ 啊， 是吧？ 就直接搬家去。 哎，对对，老找着工作的感觉了。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哈、哎， 对吧？啊， 还是用手机 app 买吧。 嗯、来来来来，看一下啊 啊， 黄达说了啊。我和妻子啊都是中学教师， 嗯嗯， 我想给我们的行业在期中考试后设立10到15天的春假和秋假，老师假期不少了吧？ 真的，我媳妇就是，他们不可能再放年假了。 不是，你等会儿、啊、我们看他怎么说的。 啊、 他说老师和学生真的非常辛苦，每天早出晚归，白天老师讲课，学生听课，晚上老师备课判作业，学生复习写作业，寒暑假老师培训家访，还有学生补课报班。大家真的太疲惫了，好好休息一下吧，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老师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误解，就有时候经常会想，哎呀，老师这个一年俩假期， 而且那么长时间， 对、啊、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老师他们假期里的那个工作有很多都没有停下来， 对，都是在延续着上一个，或者说是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提前1到2周就开这个 一周，提前一周 就开始工作了， 对对对、 啊、等等的、啊， 哎、不容易不容易哈， 嗯， 你让我说这话我就不太负责任，因为我们家那位是体育老师、嗯、所以假期相对于来讲还是比较多的。 你这个话一下子切中了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问题，体育课太少了，不能让高磊的媳妇闲着啊。 谁说的，他们学校还有专业的乒乓球队呢、 哦、 代表咱们北京市拿了多少金牌呀、 啊哦、 我媳妇可人啊，对呀，他妈小能手， 哎呦，好， 是真厉害！ 现在还叫小能手啊？ 就那个， 就应该年纪大一点是大能手， 对，红旗。 好，来来， 接下来就有一个带手的朋友说话了，右手说：“ 嗯， 别提什么特别的假期了。 哎呀， 我们是电器销售行业的， 哦， 我们不奢望有什么特别的假期， 嗯， 只希望能够正常休息就可以。 哦、 我知道，因为我们家有一亲戚。”就在某中电器做销售， 哦、哎好， 卖厨具， 哎呦呦， 就说他们的假期跟咱们行业其实有一点类似， 对， 正好相反， 就是人家放假的时候，他们正好是加班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春节之前一个月，比如说最火爆的11和5一这个两个假期之前的一个月， 嗯， 没有一天休息， 嗯、 天天恨不得24小时，又得 调货，又得进货，又得值班，又得卖货。 哎呀， 整个十一假期完了以后，他们才能够有那么一天，因为他们一个月平时也就休一天。 这个我就不关心了啊，这个 好辛苦 是吧？就你亲戚是做这个的是吧？ 啊， 那买电器能便宜点吗？ 可以啊，找我来，找我来，可以，可以，可以。 我天哪，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这个交流互动说新闻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大数据啊，说是这个2017年京医通就医数据报告近日出炉，通过该平台呢可预约挂号21家市属大医院，去年这个平台累计服务了3500万人次，那么其中挂号服务超过了1620万人次，大数据也勾勒出了患者就诊的热力图，那数据就显示大医院当中周一就诊人数最多、 哦、 工作日六成是挤在上午，专家建议患者可以避开就诊高峰，错峰就诊，这个我最近感受太深了， 是吧？ 就是周一的时候我去医院，就是你根本就停不下车 啊， 就是光等车位，在医院门口等着进那个医院门就得等半天， 差不多。因为你想想，隔了一周了，取药的、看病的、探望病人的，这全都来了。 为什么都挤到周一呢？ 哎，因为你看上班的也是啊，办事儿进城办事儿不都是周一去吗？那么去年呢，京医通平台总挂号量是1620万人次，是2016年的3.67倍。那么京医通平台在医院全部挂号量的占比是53%，年轻人其实更接受微信挂号。那么中老年朋友呢，更习惯用自助机在现场挂号，他放心啊。那么儿科患者呢，主要是由父母代为挂号。不过呢，通过微信挂号的中老年人比例也在慢慢的增长当中，这是好现象啊。 对，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一组这个数据啊，就是来看一下一天当中哪个时段的高峰比就是就诊高峰出现呢？一天当中8点到9点是取号就诊高峰，10点到12点、16点到18点是就诊人数较少的时间段。 哦， 工作日当中呢，有60%号是集中在上午。有了这份大数据时间表，各位您就可以避开就诊高峰，错峰看病了。 嗯，是的。那还有哪些个科室是吧，是挂号量当中是占比最重的呢？您也可以听一听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对您有帮助，咱们提前挂号。那么热门的科室挂号量当中啊，北京朝阳医院的内分泌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还有泌尿胃那泌尿外科，我这着急点。 泌尿胃科呀， 着急点， 雷雷啊， 着急点， 你这个病得 着急点电乐好吗？我没有看稿子，我着急点电乐，你就非得掰扯。还有肾内科、胸外科挂号量都是排名首位。那么心内科挂号量呢，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内科挂号量排名第一的是宣武医院，皮肤科挂号量排名第一的呢是首都儿科研究所。 哎， 那么神经外科挂号量呢，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天坛医院。 哎，好，那京医通平台还设立了一个叫智能识别系统，可以锁定可疑人员，防止黄牛倒号。去年一共封锁了黄牛账号2435个啊。 哦，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假保健品这个坑。 好啊，一直以来啊，有关食品保健食品的欺诈和虚假宣传的现象是屡禁不止，一些消费者呢，尤其是老年消费者更是屡屡受骗。 嗯， 那么去年底以来，全国各地食药监部门展开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活动。 嗯， 那么业内人士就特别提醒说，凡是声称疾病预防啊、治疗功能的一些保健品，咱一律不能买。 嗯， 一定要时刻保持咱们的清醒大脑，捂好了自己的钱袋子。 其实啊，跟大家说他们这些套路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啊，您如果遇到以下套路就要注意了。 是， 首先打心情牌，跟老人套近乎，对不对 啊？ 这些人是推销员最擅长这一招 啊， 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老人现在孩子很多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叫那一声叔叔阿姨叫的又比亲儿子还亲， 一下心就软了。 对对对，阿姨，哎呦叔叔，然后偶尔还再送点水果什么的 小礼品。 第二招就是使用免费小礼品来诱惑老人参加讲座。 对，第三呢，就是冒充专家名医骗老人，有些所谓的这个名医号称有，我有啊，祖传的秘方了， 哎呀， 可以治疗什么风湿心脏病。 嗯， 可是问起这风湿病的常识，嘿，人家名医啊，当然带引号的啦，就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 哎，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吓唬老人。 哎呦呦呦呦！ 啊，有一次，一些推销员卖一种冠心病的这个保健品，讲着讲着，开始在大屏幕上放一些殡仪馆的视频。 哦， 还有医院里病人的惨状的图片，老人们很快就被吓住了。 你这太没有道德了， 这太损了，这个 对，太缺德了。 嗯， 哎呀，那么对于食品保健食品的欺诈和虚假的宣传问题呢，早已经引起了咱们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进行市场整治的同时呢，国家食药监总局还提醒消费者，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的保健食品一律不能买。 嗯， 大家记好了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带着大家一起环游世界。 好，来看看大家想要放的假期哈。圆儿说了，说是在这互动吗？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哦，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销售的，我太有同感了。 怎么着？ 对，就是越到节日我们越忙，我希望给我们一个叫家人团圆假。 哦， 可以在家里陪陪家人。说不过说这个话会不会有点矫情，但是我们真的压力山大 啊！ 入行6年多了，发际线眼瞅着往后移呀、啊、哎呀， 还行，大背头挺帅哥们儿。 哎呀哈，还行，这2年火的都是光头。 哎呀， 看看， 可以申请一下哈。 嗯， 有一个小气球哈，给我们发来信息说， 哦， 我呢是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 嗯， 能不能给我们放一个清静假呀？ 清静假， 清静清静、啊，我心好累。 嗯， 我全年24小时无休，我、 哦、 不敢生病，我要 这个妈妈 想要一个对睡到自然醒的这么一个假期，独自去旅行。 哎呀。其实我就觉得，如果真让你放了这个假期独自去旅行，你又放不下心了，天天在想他爸会不会带娃呀、 啊、 能不能带好 这样你带着他爸去，然后把两个宝贝给老人看。 哎，好， 就偶尔这么几天、哎、是可以的、 啊、 我们也是这样干过的。 哎，对对对，挺好，知道为什么他高磊的爸妈都躲出去了吗？来看一下 Winks 就说了、 啊、 我呢是一个蔬菜供应商。 哦， 我们要是放假，那就真的成了歇菜了。 注意， 这蔬菜供应商嘛， 对， 真的就歇菜了、啊。 您歇了，我们就吃不了新鲜蔬菜。 哎、 当然了，您可以调班儿，是吧？ 哎，这叫调菜价。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注意了，3月15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3送1，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国二月份的 CPI 同比增速小幅升到了 2.2%， 符合预期，显示通胀正在稳步上涨，与美联储预期一致。国际金价震荡之后上涨，最低的是每盎司 1313.74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325.97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的小克重量的项链还有链牌，凸显了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了万上的风情，搭配手链还有手镯，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的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见证了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新品呢，请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说的话题是放假的事儿哈，就没有，其实是这样，因为一个化妆品公司呢，给自己的员工是给在公司自己设立了一个假，叫做皮肤假。如果你皮肤不好的话，你可以申请放假， 可以天天放。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所在的行业可以设立一个什么价呢， 专门针对你的行业。 哎，因为你自己了解，最了解你的行业了，对吧？你可以说我的这个行业可以放个什么价，然后呢说说理由为什么。像 Mars 说的就特别好 啊， 他说我是超市零售业的。 哦， 我觉得我们的一线员工应该设立一个叫做委屈假。 委屈为什么呀？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呀？ 哎，你看越是别人放假休息，我们一线员工越忙，而且行业特点没有正常休息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多顾客是带着情绪发泄来购物的。 哦， 对，有些女人不是一生气就购物吗？ 对， 一生气就购物， 我就要买买买。 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购物，一生气就购物。他们是去找人家售货员 发泄， 发泄 那不对，那也不能以偏概全啊。 哎，对，他说，你看啊，说有些人是带着这个情绪来购物， 有肯定是有， 然后故意找茬刁难我们员工，我们员工多委屈也得赔笑脸，还有收到假钱的也得我们员工自己承担，还有很多很多委屈积压的情绪无法释放，我觉得特别需要假期让他们来调整情绪。 哎，我觉得他 还真的是。说的特别好， 特别在理 啊， 真的是 叫委屈价， 而且特别符合他们这个行业的特性。 嗯， 所以有一些国外的公司，他们会专门设立一个委屈发泄室， 嗯， 里边有一些比如说打拳击的那些假人啦， 啊，还有什么摔碗的呀， 啊，对，都有 那种的。 当然也咱们不建议过激啊，就是说能够暂时的释放就是最好的， 哎， 千万别憋在心里哈。 嗯， 我们再来看看 chocolate， 巧克力说了， 嗯， 我是做 IC 的，想来个养生价。哎，然后 IC 是干嘛？ 我也不知道呀。然后呢，再给我们安排免费的按摩 massage。 哦， 我们公司 90% 都有颈椎肩周病。 IC 是什么？ 我一看这位 chocolate， 嗯， 就是窝在沙发里，哎呀。 然后一个女儿，小女儿，哎呦，长得像小天使似的， 依偎她的怀里， 啊，嗯，趴在她身上， 她就是葛优他们的，就是。 对，你这个颈椎很有可能是宝宝给坠的，你知道吗？来看看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志明，嗯，啊，志明说， 哦， 我呢是这样的，说我就停路边想给你们发个信息 啊， 然后呢我也不想放什么假，我们是正规公司， 啊， 假期很正常， 哦，啊， 我就给你们打个招呼，是这样哈， 啊， 我觉得我们听众都是正规公司， 对呀， 我觉得他特逗，我们是正规公司。我们不能随便放假的，我们正规的，我们正规公司。 啊，我们问问你们这正规公司是什么正规行业？ 对对对， 不，我们不管什么假，我们就管，我们就问问什么行业。 我们今天说这假，我们也都不是真放啊，我们只是想要。其实让像刚才那个委屈讲一样，就说一说， 对，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特点，是吧， 啊？当然了，也许今天我们说完了， 哎，有的老板 就重视起来了， 哎，觉得 吧， 我们员工说的对， 啊， 是不是， 啊？ 来来来， 就给我们一些涨价。 哎，好， 齐就说了。我呢是一个变电站的值班人员， 哦， 我要是放了假， 嗯， 大家伙儿不都得摸黑生活了吗， 哦， 所以我还能放这个假吗？ 所以你要放个黑假， 把自己黑下来， 啊， 不，您辛苦了，我们要说您辛苦了。 变电站的，啊，这个还真是你不能放假。我从小到大我最恨的就是停电， 我真的 就是最讨厌的， 尤其是小时候 啊， 就最恨停电 啊， 就是尤其你知道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村里经常停电 啊， 就看动画片看到一半的时候，啪停电了，我就站院子里骂， 那只老鼠究竟跟那猫怎么着了？ 对对，我就站院子里骂那个变电室的那个。 你这也不对、啊、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小 啊，不懂事儿。 我以为是他故意拉闸呢。 哦，拉闸限电 啊。然后我妈就在旁边笑，你哎，看不中动画片气的那个熊样，就是。所以真的，我要向我之前所有对您的误解，对你们这个行业的误解表示歉意啊。 说对啊，说声对不起。 哎，好，再来看一条 啊，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如果要给您的行业，你觉得你自己啊给设立一个假期的话 啊。 你要是个什么假，根据你的行业特点，然后说说理由和原因，好不好？ 是 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吹笛的芝麻丽丽就说了， 嗯， 哎呀，高帅组合好啊，听你们聊假期的事儿，我是太想说说 了。哎呀，说什么呀？ 我呢是老师、 嗯、 音乐老师， 好啊， 还是管乐团的老师。 哇， 哎，经常被别人误解说，哎呀，音乐老师可能是老师当中最轻松的了吧。真心不是啊，除了老师标配的假期备课总结培训，我还要各种自己管理训练学生乐团、 嗯、 平时的排练各种活动，还要写各种信息新闻稿，除此之外我还要自己给在音乐学院读研究生、 嗯、 谁不是一边挣扎一边擦着眼泪继续前行啊？那您觉得要设立一个什么假呢？他是音乐老师，歇音假。 不是，就是那个继续前行假， 继续 就是能给自己，或者是叫勇气假。 嗯，我觉得就像刚才有一位这个叫 A 米勒的朋友发来的让我们歇的那个假，我觉得也可以用在他身上。 什么假？ 闭嘴假。 歇会儿假。 对，好， 不容易不容易， 来来来， 不容易哈。 对对对，大家继续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说一说啊，给自己设个假期什么的啊。 嗯，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体育和一组实用资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王强杀入皇冠赛的16强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 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强是谁。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他是 WTA 的中国女子网球选手、 哎、 那么也是排名相对靠前的，在中国的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三、 哦、 排在他前边两位的第一是张帅，第二是彭帅、 哦、 第三高的位置就是王强、 哦、 瘦瘦弱弱的一个小女孩，但是爆发力现在特别强、 哎、 WTA 印第安维尔斯皇冠赛女单第三轮较量当中，王强仅仅用时一小时十分钟就6-1、6-2横扫了14号种子、 嗯、 法国的好手梅拉德诺维奇晋级了皇冠赛的16强、 嗯、 王强呢将在第四轮挑战现任世界第一哈勒普。 哇、哦、哎，刚才、 啊、 你刚才说这排名第一的是谁？ 就是现在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上排名第一的是张帅、 张帅，第二的是谁？ 彭帅。 我觉得我应该去打网球，我叫大帅，对不对？我要去了， 人家是女子选手，你在女子选手当中排名第四吗、 哦、 可以、 哦、这个事号没法排名。哎，磊磊 啊， 那我问你、啊、 你说 你对网球这么，磊很喜欢网球，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了解、 啊、对， 我问你，网球当中有一种 啊 叫做双黄金蛋，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现象？ 双黄金蛋， 哎， 我还真的不知道 打出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了，算是双黄金蛋。 那应该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跟你打比赛， 哎， 如果是三盘两胜制， 嗯， 我用两盘6-0的比分赢了你，是不是就是你一局都没赢，所以就是送给你全都是蛋，我就是胜了，是这意思吗？ 哇，磊磊行啊，瞎蒙都能蒙对， 因为他赛制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 啊、 你说的这个就是，哎呦，可以，我对你的敬佩之心真的是 真的，我之前不是让我猜出来的啊。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 啊，两个6-0，然后呢、啊、击败对方。可能还有很多人说哎，不懂网球，但是你其实你想一想它有多难啊。 嗯， 就是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你都没有任何出错的空间， 对 对吧， 不能有任何的错误，包括双误啊、糟糕的回球或者触地球这些等等，全部都不能有。 而且我发现其实有一些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哈，因为网球是完完全全一个人在场上比赛，自己调整战术，自己去面对选手，所以有的时候压力非常大。而且你像选手也好面，如果真是被人削出了6-0，而且是俩，你说多没面。所以有的时候占优的那一方会在第二 个球， 对，会在第二盘放他一局， 就像打乒乓球的那个，就是不能打11-0一样， 对，就是让他得个一分两分的，就是这样。比如说在第三局第四局的时候突然给他一局，哎，他突然状态下滑，你也不知道哎他怎么了，不会打球的感觉，但是马上他又调整回来。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条新闻就是说最近真的出现了，因为这个叫双黄金蛋也挺难出现的嘛， 是 吧，真的出现了啊。在普瓦捷举行的法国希望赛资格赛上，18岁的一个小将叫做丹艾迪德，在30分钟之内以2-6未失一分的战胜了对手，从而拿到了一个双黄金蛋的一个状况。一看就18岁小孩确实不懂江湖规矩，是吧， 对，而且可能也是 干了个6-0， 差距也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个未成年比赛吧，这个选手的水平是不太一样的， 他不是未成年的，他只是18岁去打成年人的比赛， 这不青年赛， 对方的是34岁的 啊，34了都， 对啊， 哦天哪，那水平差的还真是不是一星半点儿。 对，小将有前途啊，我们关注一下他。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啊。 好 啊，3月23号到25号国际乒联白金赛事德国公开赛将在不来梅举行。那13号晚上国际乒联宣布说，樊振东、王楚钦还有薛飞、孙明阳四名中国选手退赛了 啊， 就不参与的这个，可能其实这些比赛选手一年要打的比赛有很多， 确实是多，非常多，也要学会调整。 对对对，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啊。那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吧。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亚冠比赛啊，亚冠进行了两场比赛，一场是上海上港对于蔚山现代，那是在客场打的；另外一场呢是上海申花在主场对阵的是水源三星啊。当然这两场比赛一胜一负，就是上海上港1-0战胜了蔚山现代，而 不错不错。 哎，水源三星呢，这个申花是在主场0-2输了。当然这个他们的出现形式也比较复杂，改天可以详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在今天晚上还有两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场是晚上6点进行的是冀中联对广州恒大，还有另外一场就是天津权健对阵全北现代。应该说是昨天和今天这四支球队对阵的全是韩国球队，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好好好，今天晚上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如果针对自己的行业您会设一个什么价。 所爱我，所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 好，各位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想要给自己的行业设个什么价啊，行业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唐唐说了，我是一名环境监测工程师。 好厉害， 哎， 好厉害。 工程师，我一听到这种我就油然起劲。 而且是女工程师。 哇哦，好厉害。而且关键是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工程师。 但是她结婚了吧， 哎，应该是。伤心了。说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和各种瓶瓶罐罐饰品药品试剂药品打交道。朋友圈太小了，公司里面的美女有很多，但大多数单身。 怎么可能呢， 这圈小啊，你哪个单位的？哪个单位的？所以我觉得啊，假期倒是不用，不过可以多多的和其他行业组织一下联谊会啊，毕竟个人幸福 个人幸福了、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你们说对吗？对的。 那得找啊，这个 电台和联谊吧， 我们电台也是1:4，大概男生比例非常少，女生多， 我们这边货也不足啊。 嗨， 这个这样吧，要不然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总 啊， 你们公司哪个单位是属于那种男人特别多的？ 对对对，男性员工比较多、 你给我们发过来、 而且单身又多的、 我们给你匹配一下，人那边全是工程师 啊，而且是环境监测， 哎呦， 以后可以把家里边整治特别干净，一想就哎呦真好， 那是有洁癖。 再来看看置业经理哈，这个他说了，李永旭吧，他就说、我是做房产销售的，儿子都3岁了，周六周日从来没带孩子出去玩过，哪怕一个月能够给我们一个一天的带娃假，都可以，我们经常其实工作当中还经常停休，就是休息不了，你说多辛苦， 房产销售的啊，现在卖的还那么火吗？ 我告诉你啊，他们越是低谷的时候就越得奋进、越得找客户、越难， 也是也是， 原来火的时候他坐这儿一单一单就全来了、你想想 也是也是 钱就赚了、对吧， 好、再来看一下啊，默默说了，你们好，我要说的哈不关乎某个行业，我关乎所有上班的人。 哦， 我总听你们节目，虽然从来没发过信息，但今天你们这互动话题我特别想说。 是是是， 我觉得应该给感冒的人放个假 啊， 这样可以不在单位里传染给别人。 哦哦哦， 谁不是家里有老有小、带着病毒回家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最忍不了的回家传染给了宝宝和老人，给感冒的同事放假，要是这一年感冒假在这个人身上放太多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直接让他歇一歇了啊，回家锻炼好身体以后回来再上班。哎，就这些了，坐车看手机我晕车啊。 别看 你觉得要不然你先回家歇一会儿 啊。 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病了的话就 适当的给他放假， 但是你有想过老板怎么想吗？隔三差五打个喷嚏就回家，是不是？ 尤其是冬季流感来临的时候，这一公司恨不能全都病了，那您说怎么办？也不能不运转哈、 对对对对对。 DM 就说了，哎，磊哥帅哥好啊，我呢是一名给老板开车的司机， 然后 我觉得应该给我设立一个睡眠假， 哎呦， 因为我的睡眠要是保证不了，这白天路上的安全真的是不能保证啊。 哎， 老板们都是随性生活，我也很无奈、我也无法提要求啊。 对， 我就跟老板说， 对对对， 老板，今儿晚上您别约会去了，行吗？ 哎，这个确实是 啊， 老板说半夜2点要出去， 2点，疯了吧他？ 对，哎呀，老板嘛，对不对？你都要谈事情对吧？哎，2点要出去，对吧？那司机肯定就得跟着嘛，对吧？再说你也不知道老板多快出来，是吧？然后你可能说，哎呀，我在车上睡会儿吧，咔，刚睡3分钟，哎，老板出来了，走了。 你下次干这样，你给老板叫个什么快车？什么专车是吧？你就说 老板说我养你干啥？我 那是我哥们儿 啊。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如果你给自己的行业设个假期，您会设个什么假期？为什么？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精选送福来。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哎，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一位叫 Heidi 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图片 啊， 我打开我才发现， 我也看见了啊， 他的车牌号是876， 尾号是876， 哇，我们台要不然领导把这个车牌收了吧，行不行、 据为己有， 哎，就哈哈。我要收，我要收，收够了它，好吧？ 我告诉你，现在收个牌多少钱呢？你 没有没有，这其实因为你没法买卖的、这个 肯定没有、 这个我们只能羡慕。 开个玩笑了 啊啊啊！好，以后我们每次发奖都给你一份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 你说的，我告诉你啊， 来说一下一组实用资讯啊。《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将于3月23号上映，导演迪奈特，主演斯科特·伊斯特伍德、景甜、黄凯杰等出席首映式。 你有什么想发表的感言吗？ 太强了，加油！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呢，将于4月6号到22号举行。除了将设立黑泽明逝世20周年纪念展等单元，克里斯托夫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分别是蝙蝠侠侠影之谜、黑暗骑士以及黑暗骑士崛起，也将在电影节期间登陆北京大银幕。 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南方有乔木》，即将于3月25号在浙江卫视播出。那这个电视剧聚焦的是什么呢？是无人机创业题材。其实那个某江那个无人机现在已经真的是全球市场份额占据的都已经很高了， 厉害了。 这个人也是挺传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啊，到时候关注一下啊。 好，看完了电视剧，我们再来说说动画电影。国产动画电影《昨日清空》定档8月10号。这部青春题材的动画电影改编自口袋巧克力创作的同名人气漫画，以1998年中国一个南方小镇为背景，讲述了几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的有关于友情亲情的成长故事。 好，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今年北影表演学院艺考将会增加四试。 原来是三试， 是吧？在四试当中，考官呢将从形象气质、思想品德、文化素养三个方面对于考生进行考察。2018年报考北影表演学院的人数达到了9693人，今年约有300余人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艺考的三试，但是计划招生多少人？50人。9693人， 这还是扩招了呢。 50人 啊。想之前我们采访过一位演员，大概是2006年那一集的，他们那时候也就招20人到25人，现在扩招了一倍呢。 9000多人进50人，这是多少，几比几啊？ 数不过来， 真数不过来。我天，好吧， 9000多除以20是多少？10000除以20，500比1。 哦， 你看看 啊，你这怎么算的？为什么这么算？ 我也不 知道。算了， 我觉得应该 我们不管数学的题了，好吧？但是我想知道思想品德怎么考察？ 从小学开始看你那个教师评语是吗？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来， 电影《冬去冬又来》近日在牡丹江开机。那么这离剧本创作的初期已经过去了5年了。电影以中日战争末期的东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战争时期前四爷一家的命运轨迹。女主角严炳燕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台词，这是对她演技的一次挑战。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来个假。让我们去自由飞翔，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 当磊磊把这首歌放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嗨了。 我们两个同时把脸捂上了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大宝就给我们发来了，他说：“我是一名国际货运物流从业人。”好像跟 国际物流 很懂一样， 那就是经常在国际间流窜呗， 就是代购吧？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对，人家说。我想申请一个时差假。 时差假， 对，有时候我们要和国外的客户沟通，经常半夜就给弄起来。 哎呦， 迷迷糊糊说完了，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重要的是领导还不知道 啊， 忙的时候特别无奈。 是， 我建议你可以把电话呼叫转移给领导一下，是不是？你这样，你不是你起来，你可以给领导打个电话。领导是这样，那边有个事儿啊要处理。 我觉得吧，就像航空公司一样，就是看人家飞完了一个航班，机组人员也都会休息一下。 但是他这个确实，这情况在哪儿 啊？ 你从德国那儿跟你联系，半夜咔咔，可能就一个事儿，确认一下订单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确认完了以后，你第二天你得上班，领导也不知道你昨天晚上确认订单了。 是，然后呢，一天都没歇。 对。 太 是吧，哎， 来看看这个，包括忘忧而忧，包括熊妈妈都说，哎，我们不算一个职业，但是我们是全职妈妈， 嗯， 我们必须有专门的假期，不管什么行业还能有个假，我们全职妈妈365天天天上班， 嗯， 强烈要求我来一个什么假呢？ 嗯， 那就是离家出走假。 哎呦好， 哪怕离家出走半天也行，彻底远离娃，远离家务，全职妈妈累不累？全是眼泪的泪呀！ 哎呀，离家 看不见的高强度。 好好好，这个珊珊说了，说一定我要放个健身假，我是坐办公室的，我天天坐，我都胖死了，我看了一下照片，您这还叫胖啊？您是没见过胖的吧？ 你看看我。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00，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先说一下咱们北京的天气吧。北京呢是受雾霾笼罩，你天空呢是灰蒙蒙的，有中度到重度的霾，预报最高气温呢今天可以上升到17度，应该说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主要还是咱们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要重点做好这个健康防护。好在今天夜间呢有冷空气将影响北京，雾霾呢将被驱散，在半夜前后啊并逐渐刮起4-5级的偏北风，平原地区的这个阵风可以达到6-7级，山区的阵风啊可以达到7-8级，这个大风呢将持续到明天的午后，出行的朋友呢，特别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出行的朋友，还要注意防风。这次冷空气呢降温也比较明显，明天呢预报最高气温有12度，比今天呢低了5度，比昨天最高气温19.6度低了将近8度，应该说啊天气是乍暖还寒，请听众朋友啊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注意增减衣物。说完北京天气呢，当然从全国来讲呢，未来两三天啊，东北的南部、华北的大部、华中北部，还有这个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近明两天呢，主要还是雾霾啊，唱主角。这个局部地区呢，会出现低于500米的能见度，这个大雾天气。今天到后天呢，应该好在这个有冷空气自北向南呢，影响这个上述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我国内蒙古、东北、华北、华中还有华东等大部分地区，那么雾霾呢就被驱散了，同时呢还给上述这个地区啊会带来4-6级的偏北风，还有6-10度的降温。这个温度啊像那个像咱们华北地区，比如说天津 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明天呢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仅有10度了。那个呼和浩特呢，今天是19度，明天呢最高气温就是9度的样子了。像太原呢，今天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呢最高气温就降到16度了。可见这个冷空气还是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在我国的华南还有这个中东部地区，主要是这个黄淮流域啊，还有长江流域、云贵川、两广还有福建，另外呢还有咱们国家的这个东北的北部，这些地区呢还有会有雨雪天气吧。南方呢，主要是长江流域，在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这个雷暴和短时的大风。那么这几天在咱们这个西北地区呢，主要表现是大风和降温天气了，局部呢还会有这个扬沙。综合来看吧，未来这个两三天啊，我国呢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这个复杂多变，有降雨，有降雨，还有降雪，还有这个大风，西北还有风沙。应该说这些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还有户外游玩啊都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建议啊咱们计划出行啊或者出游的朋友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避免这个天气啊影响咱们出行的计划。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二环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西直门桥到积水潭桥、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另外，受西二环官员桥出口北向南车多影响，目前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四惠桥以东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到了远通桥。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根据您的行业特点啊，您可以给自己的行业设立一个什么假期。 嗯， 然后呢要说说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假期。是主要是因为有一条新闻说，这个某化妆品公司给自己的员工设立了一个叫做皮肤假。 哦，对 啊，对，那我们像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呀，对不对？他有皮肤假，那我们还有嗓子假呢，是吧？啊，我们就没有啊，我们说我们可以设立啊。 那个孙峰君说了，说是在这互动吗？第一次发啊，今天早上听一哥们说的是他是做 IC 的 啊， 我也是做 IC 的。 什么是 IC？ 而且他给解释了一下 IC、 哦、 IC 就是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板 啊、哦。哎，这个是在这个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排名第一的产业的 高精尖技术。 哎呀呀呀，集成电路 啊，说什么？他说什么价无所谓 啊，单位给带薪假。多几天自己自由支配就行了啊，但你得给，你就像你这样，你给领导提意见，这领导你是吧，让我多带薪几天、 嗯、 你得给他个名头啊、嗯、对吧， 给个什么名头， 你给我放个 IC 架 IC 对吧，或者是集成电路架、 哦、 或者放个什么无电架对吧、嗯、你给他个名头，哎，咱给他起个名啊、嗯、 可以起一个比如说健身运动架，因为我看这位朋友的照片是 参 加跑步比赛、 嗯、没有创意，领导一听否了、嗯、 那我们就申请这个架吧。白体说了、 嗯、 我想申请个鼠标手架呀， 鼠标手架 啊，你看看我们这 IT 这行业的男娃女娃们、哦，伤不起的肩周炎呐，疼不完的鼠标手啊、 哎呦， 每次赶工之后，我告诉大家，我从肩膀到手指尖、 哦、 我全是酸痛的，一条线下来、 哎、 我女娃子各种心疼自己，所以一定要申请个鼠标手架。 Betty 是一位女 IT 工作者吗？ 厉害了，我告诉你挣的不少呢。 不是，是 IT、啊，你这样说肯定会一会儿有一批 IT 男IT 人蹦出来说，谁跟你说我们挣的不少，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 啊、辛苦辛苦， 半夜不睡觉、 哦、 是不 是，对对对对对， 你看哪个不是胡子拉碴头发很长 啊，对对对， 身上是吧，都感觉好几个月不睡 觉。女孩好像也是， 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得半夜写代码 哦， 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代码的时候，有的人他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喝一下提神的东西， 咖啡 弄的，反正整个人就是会很憔悴、 哦、 并不是说他们自己愿意那样，而是整个的 行业工作的这个环境 就是这样，逼着自己那样、 哦、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自己收拾的清爽一点，尽量的收拾清爽一点、 啊、对对 对 这样自己工作的时候心情也愉快。 鼠标手架这个可以， 对吧、 这个、可以有， 我觉得挺有创意的、 啊、哎，好，来看一下11116号，张鹏说了，创业做外卖， 嗯嗯， 全年只休春节，每天15个小时，天天客户各种原因要退餐要红包，我是真辛苦啊、 嗯、 哎呀我都不敢奢望假期。这应该是一位创业的老板， 是 是吧， 啊， 我一看您这个长相啊就知道你是做外卖的，都自己吃了吧，然后 哇旁边那车可够豪华的， 哎，这车应该是什么， 开着他要去送外卖拽了去了、哎、 这个是那个叫 Lamborghini， Lamborghini 吗， 啊，应该是， 哦， 2000多万人民币呢， 那你还送外卖吗？来来来、 哎、来看看这位朋友哈、 啊、 这个，哎呀这一堆字母，什么 Miss W 说、 嗯， 你说说每年到了520那天吧，就正好是这个公司的周年庆、 嗯、 我们又是做电视购物的电视台的， 哦、啊、 跟咱还算一个行业， 对， 那天要赶上周日还得上班， 嗯， 我真的只希望能够正常放假，那天能不加班吗、 嗯、 你想520有特殊含义啊、 哦、 他那天肯定， 关键你 他男朋友肯定要请他吃饭呀， 有人爱吗， 肯定有啊，你看这幸福的小眼神， 而且应该是做电视，这个也算在电视台里的 哦，电视台主持人， 那很漂亮的， 哎呦， 你敢发张真照片来吗， 哎，我就敢看， 哎，好好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如果让您给自己的公司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设立一个假期的话，你要是个什么假，为什么设这个假， 嗯嗯， 说说理由，把我们当老板，说服我们， 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给大家带来旅游消息之前，我必须要说一条让我非常吃惊非常惊讶以及这个已经羡慕到不行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位听众叫做张毅手机维修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他在路上拍到的照片， 随手拍的照片， 随手拍的照片， 而且一看就是今天刚发， 今天刚发的，天气完全符合、嗯、什么呢，就是有一辆车，它的车牌号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FM876， 真的是整整 FM 八七六，前边我们不念哈，就是 FM 八七六，各位。我不知道这位车主您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啊？ 就是您开着这个车牌号，您不要不听我们台，你都是我跟你说，你都对不起你这号，你知道吗？啊，我就想把你这车要过来，你知道？ 如果您正在听，正好听我们的《我们出发吧》，您冒个泡，让您旁边的朋友 发个信息，发个信息给我们说，我就是 FM 八十七点， 对吧 ？FM 八七六， 正好今天我要回趟老家平谷办个事儿，借您车用一天，行吗？ 啊，哎，好，那个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房山十渡旅游休闲廊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批，廊道全长是 25.7 公里，预计本月开工，年底前将会建成。 嗯，那么十渡呢是素有北方小桂林之称，是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了近30年的自发性发展，十渡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生态景观基础，年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也是成为了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相关配套产业较为齐全的四 A 级景区。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郊游也应该遵照医嘱 哦。 踏青时节，过敏者要避免过敏源。这个事儿怎么着呢？春暖花开了，对不对？ 对， 正好是踏春的好时节。 是，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别唱，你一唱， 带着面包和汉堡包。 你一唱，大家以为要结束了呢， 对不对啊？春节逐步回，春季逐步回暖啊，蜗居已久的市民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去野外和公园赏花了。不过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赏花只可远观，因为他们极其容易被万花盛开时带来的花粉侵袭，引起咳嗽、流鼻涕、呼吸不畅、打喷嚏等呼吸道过敏发炎症状，影响健康。 是，那么怎么引起的呢？皮肤科专家就表示了，过敏性疾病呢作为最常见的疾病，最主要就是由花粉、尘螨、真菌和宠物等致敏因素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的哮喘以及荨麻疹。那么根据近年来过敏性疾病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过敏性疾病患者的患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当中呢以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最为普遍，而在清远，尘螨为主的过敏性疾病占据很大比例。要预防花粉过敏，首先要脱敏，避免接触一切可疑或者是已知的过敏源。一旦发现有过敏症状，不要私自随便用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我就特别惨，我好像对灰尘都过敏。 哎呦，天哪！ 你说怎么办？我这一辈子， 哎呦，你这 我不能生活在真空当中吧？ 就娶个爱干净的媳妇儿就行，嫂子爱干净， 爱干净，特别爱干净， 哦、 一尘不染。 哎呦， 家里活都是她干的。 哎呀，哎呀，每天来节目里边，自己脑子里边就是开心的幻想半个小时。我跟你讲，来看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旅游消息。3月10号，四川万源八台山玻璃长桥正式对游客开放。那这座玻璃桥呢，位于四川省万源市八台山旅游景区第五台，叫万源市八台镇境内，悬挂于海拔1980米的独角岩。直通对面的转运台，然后飞架于川渝两省市的交界处。玻璃桥主跨是198米，桥面宽 2.5 米，高度呢就是桥面到谷底的相对高度达到了66层楼那么高，大约186米。 妈呀，66层啊， 我从上面走那什么感觉 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怎么到处都是玻璃桥，走的多了是不是 这种建这种桥，但是咱也不推倡啊，不提倡啊。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吧。 哎，好。 那么今天的白天，空气扩散条件没有明显的改善，中度到重度霾将持续。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持续多日的雾霾将减弱和消散，空气质量好转，并将再次带来明显的降温，也请市民朋友添衣保暖。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给您的行业如果设个假的话要设个什么假，然后为什么 老板不放假，那我就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 让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笔记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告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告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 哎呀，自从刚才我们找到了一位 FM 八七六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可能现在在路上都是到处找车牌呢啊！哎，刚才那位 开车主严姐， 哎，我们那位张鹏也给我们找到了一辆，这应该是叫 尾号多少？ CZ876 哇、哦、 怎么有这么多876的车牌号啊， 哇天哪 CZ8 都是跟咱有缘的。 还有人拍了个这个叫邱少邱少仁就说了啊，他拍了一张925的，嗯， 哦 ,925 我们台另外一个频率。 另外一个频率的 啊好，咱来看看大家的假期吧，想要说什么假期啊。范小安就说了，终于加上了，你们在节目里反复说一下加公众号的方法吗、嗯、我折腾了大半个小时了，是这样，点加号。然后添加朋友， 添加对， 添加里边， 添加公众号，应该 里边有一个，对，添加公众号， 然后搜索 北京 文 艺广 播、 嗯、对，还有听众也给我提了个意见，前两天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多说说咱们叫什么， 叫 说有的时候说听了半天就是 不知道我叫什么， 不是，各自就是主持人叫什么， 哦， 就我们多说几遍， 哦， 我们就这么低调， 对对对对对， 这个 我们不想夸张，我们叫高磊，叫大帅，叫高帅组合， 对 对, 对， 全球排名第一。 不要脸，全球排名第一，我是大帅啊！ 我是高磊。 哎，说一说这个大家的张悦，他说我是做手机行业的 啊， 国产手机 number one 的企业。 哎呦， 哎，国产手机 number one 是哪个？现在谁敢说？谁敢说？ 不是那个牌子吗？ 是哪个？是和我想的一样吗？一会儿咱俩分别在纸上写 俩字，然后翻牌。 对，说刚才听说有人要更多可支配的带薪假。我没有他要求高，只要给我们年假就行，工作六年了没有休过一天年假， 要不然你们手机排名第一呢， 哎， 对吧，辛苦辛苦了哈。 所以就我都不敢说你哪个企业的。 FM Bear 就说了，我是在企业做人力资源管理的， 哦， 希望给我们的 HR 也就是人事管理 人力资源部、啊、 哎，来开设置一个 HR 的吐槽节， 哦， 面对各种无理的要求还要保持心态平衡，态度温和，各种心碎，各种无奈，每天心中无数的那些个飘过，想法飘过、 嗯、 拿着卖白菜的钱啊，操着这么多心、 嗯、 真应该给 HR 同伴一起开个吐槽大会、 哎、 交流经验，互相鼓励。 改天我们吐槽一下啊、嗯、看看你们都有些什么无理要求。还有陈冲说了，旅游行业需要手机关机架。 哦 啊、说只要不关机，十分钟不看手机就好几十条信息，每天真的是24小时在线，有的时候客户在欧洲，在美国等等，半夜处理事情回复信息那是家常便饭，随时有客户咨询出游，你说我大过年的在家打个麻将我都要回信息。啊， 这得输多少钱呀？ 对， 对呀、啊， 打一毛的也喝 一毛，就是的、 啊， 那好几毛钱呢、 哎。对，所以这个真的是 啊，做旅游的，你看，尤其是这 不容易 时差啊。 嗯， 好， 斯菲亚陈就说了，是在这儿互动吧。 嗯，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嗯， 十年前呢，在香港上大学啊，然后就在这儿工作了。 嗯， 但是一直没有间断的去收听你们 FM 87.6兆赫。 哎呦， 说起假期，不如给我们公司安排一个假期，就是，为了彼此的乡愁假吧。 哎。 想自己的老家了。 哦，好，来看看啊，我瞬间来了好多新朋友，看来我们真的得说一下添加微信的方法。 哦，真的 来了好多新朋友， 好几十条。 你比如说像这个小牛、 木星人、 韩素芳、 红木小石、 赵天仇， 哎， 还有这个哇，这苹果乐园， 对 啊、我们都看到你了，还有总有刁民想害朕啊，我们都看见你们了，你们现在就可以互动了，红木小石。啊，呦呦呦，真的是，我们以后得 多说 几遍， 多说那个互动方式， 互动就是添加方式， 添加方式， 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添 啊，对， 就是添加北京文艺广播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说点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哎呀，真的是有很多新朋友， 陆陆续续又进来好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还有什么像寻水的鱼啊等等的，我们都看到您了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说一组奇闻异事吧。嗯 嗯， 那个说印度父母啊，最爱陪孩子做作业。 哦，您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陪孩子做作业，但是中国父母竟然还不是最爱陪孩子写作业的父母。一项国际的调查显示啊，印度的父母最愿意为孩子功课耗费时间，62%的父母一周耗费达7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辅导自己的孩子功课。那么这项调查呢，是涉及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肯尼亚等29个国家的2.7万多名父母。这个显示啊，95%的印度父母都愿意帮着孩子写作业。那么为了辅导孩子功课，耗费的时间比其他国家的父母要多，62%一周耗时7个小时以上。同时呢，印度父母对于本国教育水平是最乐观的，72%的父母认为印度的教育水平过去10年间进步特别大，87%的人认为自家孩子就读的学校质量也特别的好啊。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陪孩子时间也特别多， 对， 是吧？每一道题恨不能都讲清楚了才行呢。 是， 我姐就那样。 关键是现在讲着讲着，她讲不清楚了啊，对吧？这真的，就我们那天不是说了吗？ 哎、你说我姐笨， 哎， 我倒是问我姐姐。 我哪敢说咱姐呀，是吧？咱姐就 削你、 折磨你那种方法，我可受不了。 她过俩月就真回来，我告诉你。 咱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另外一件事情 啊， 说澳大利亚有一位青年叫萨姆巴拉德，他原来是个橄榄球球员，从没有想过一条鼻涕虫会改变他的人生。 怎么了呀？ 让他从此与轮椅作伴，无言无语，无法言语。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巴拉德现年28岁，2010年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喝红酒，一人拿一条看似无害的鼻涕虫问他敢不敢吃，他就整个吞下去继续和朋友玩。不久巴拉德觉得自己不舒服，到医院之后确诊感染了鼠肺虫。 这个鼠肺虫啊，通常是寄生在老鼠肺部，幼体随着老鼠粪便可以扩散至鼻涕虫和蜗牛体内。多数食用遭感染的宿主后不会出现症状，但极少数人会因此而患上这个脑膜炎啊。巴拉德就是确诊患有这个叫嗜酸性脑膜炎。哎呦，你要不说有的人他们会玩一些比较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刺激啊，我很勇敢。 这些外国人怎么那么二啊？ 不是这个二的哪个国家都有啊，但是就是说你在哪玩、哎、你也别逞能，对吧？ 对， 这个东西给你吃啊，为了证明自己勇敢， 勇敢、 就是、 我 觉得 我行， 对， 我就吃。 真正的勇敢是敢于说不， 对， 对 我就不， 哎，我就你不是说你是不是男人？是不是男人？ 你吃不吃？ 哎，吃不吃？ 吃不吃？ 我就不是。哼， 哎，你好男人。我都快受不了了。 哎，所以真的啊，就是我们说这种东西千万别瞎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没想到我们说了一下添加的方式以后，竟然有这么多新朋友。 我一会儿没刷，这一算瞬间40条又出现了，我的天呀！ 啊，你原来你们都一直在听，不知道怎么加呀？ 就默默的听啊。 我们错了，这样吧， 再说一遍吧。 咱们最后的时间，咱们就把这些新朋友的名字，咱们读一读吧。 好啊，好啊， 好 啊，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新朋友来到了我们这里。先来看一下胡斌云律师樊浩，累了就歇会儿。张强、演翔、平月、吴刚、樊浩、木子通，还有张圆圆、Lisa 燕儿啊，哎呀，好多呀，该翻页了。 小笨笨赢。 映啊， 哦，还有刘一呀、啊，哎呦啊，天哪，张悦111，董小乐扫街看风景 ，HS 雷霆张强只为沉醉 ，Little L 意义我等等，欢迎大家都看 太多太多，真的是太多，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在改天的日子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既然已经加上了就不要走了。 对，而且呢要做个预告啊、做个广告，我们出发吧节目是每天早上起来7:30到9:00直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 对，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简单看一些大家我们没有读到的一些那个发过来的想设假期的 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其实说的特好，他要设个什么假来着，找不着。 梦说了，我希望能够做一个产品测试的心情平复假、大家都觉得业务压力很大，程序员很忙，产品经理很累，似乎从来没有人对做测试的人表示同情，真心希望被他们怼完之后我们能放一个小假平复一下心情。 哎，其实今天早上互动完了，我发现各行各业都 不容易， 所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